大家好，嗱呢个月嘅19号至25号咧，又系书展嘅日子。咁啊，郁文咧就有两本新书，一本咧就系《为人辩冤百磅第一天理》，以谈搞事6-3；另外一本咧就系《台湾海峡两岸时评文集》，从冷和到冷对抗。咁啊，今年咧普罗政治学院咧就有个独立嘅书展嘅摊位，嗰个摊位咧就系1B A14。希望大家在7月19号至到25号这一段日子抽时间来书展，咁啊郁文咧都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咧书展度恭候大家，咁我哋可以在新书度签名啊，同埋大家拍照留念都得嘅。咁啊记得7月19至到25号书展 1B A14 嘅摊位。 李仪嘅新书《重拾优雅》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出版咗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2017香港书展期间前往普罗政治学院的摊位 1BA14 购买，万勿错过。 欢迎大家来到港珠澳第72集，今天是2017年7月17号。今天有我简洛夫和猫姐。咁就是咁就二世祖呢就今日去咗放咗假去咗美加嗰边啦，咁就冇咗佢啦，咁冇咗个主要嘅主讲。 12世祖 嘅。咁我同你咗。 定咗喺度嗌嚟 嘅。咁咁就冇咗佢呢，咁我哋比较难，因为不嬲都係佢搵晒嗰啲资料嘅，咁佢主要都係咁佢我哋知道佢主要准备好晒啦，咁冇得返我同你，咁因为我哋顶硬上啦。 OK 嘅 问题。喂，第一单我睇过，就我想讲一讲呢，嗰啲蝦呢，即係嗰啲急冻蝦呢，记唔记得去年年尾呢咪突然间冇晒嘅，即係冇得卖。就原因就係话Queensland 嗰、那个个 farm 呢，即係嗰、那个养蝦场呢发现嗰啲白点病嘛，咁冇咁就近来睇到一个新闻就话解禁喎，咁即係话呢可以市面上有返嗰啲蝦卖，咁本来嗰时嗰啲应该系一包系1K 嗰时未解禁之前应该卖20多蚊嘅嗰啲急冻蝦，咁我好多时我都会买嗰啲嘢我嚟，即係佢咁系后尾冇咗之后买呢去到40多蚊之后40多蚊一 K 入面都升到。咁后尾买。咁后尾冇买，因为佢要检疫嗰度唔即係要 stop 晒佢唔俾佢入嘛。咁然后我睇返嚟新聞呢，原来我发觉呢嗰啲蝦我哋见咗嗰啲蝦其实好多系见到系越南㗎，系咪越南入嘅。 系啊系啊，而家好多 系啊，咁我真系好奇怪，点解我澳洲其实 Queensland 咁有啲嗰啲虾嗰啲养殖噶嘛，咁点解我哋澳洲啲虾冇得买，即系点解要喺越南嗰边买嗰啲越南虾咧？咁我哋澳洲虾去晒边咧？因为原来我哋嗰啲虾咧喺度养咗啲虾咧，就拎去越南嗰边加工，就走翻过嚟我哋澳洲嗰边，好多 系咁样。石油咁咯，其实啲石油喺澳洲掘，跟住拎去可能加工。 哦，石油澳洲就产量唔系好多，咁但系虾其实我哋呢嗰啲好多都有嘅，咁嗰啲虾咧，其实咧就系、是、有啲就真系喺越南嗰边养殖嘅，因为佢肯定成本平好多啦。咁我哋澳洲嗰啲虾咧，即系佢啲好多时都标咗话来源系澳洲，咁但系其实拎咗越南嗰边加工嘅，吓、啊，咁我哋想讲下咧，因为原来我哋澳洲嗰度咧，本身自己咧嗰、那个食品加工个行业咧，其实好犀利，好即系好即系占嗰个GDP 好大啊！即系我先头讲话澳洲除咗嗰啲本地嗰啲矿啊、农产啊，咁好似冇乜嘢制造业咁样，原来我哋食品加工系一个 特，其实食品系一个大生意嚟噶，我都唔明 好大添啊！ 做乜春嘢？你知唔知而家好多食，即系佢啲你大嘅佢唔会 approve。 咁因为我睇翻啲资料咧，原来咧，譬如有嗰啲澳洲嗰啲嗰啲食品加工咧，我睇个十大，咁有啲可能我哋有啲未必咁多人知啦。譬如我讲嘅例子咧，譬如第十名嗰个就系雀巢啦，咁澳洲雀巢嗰啲咁嘅零食啊，嗰啲美乐啊，嗰啲 咩 食物力啊嗰啲咁样咯，系咯系咯。咁呢个系排第十位啦。我唔讲晒嗰排十位，有啲唔系好味。咁譬如排第三系可口可乐啦，啊咁都系一个属于一个咩咯。咁 知唔知好多人要落咧？澳洲其实可汁都可口可乐健康饮品。 系啊系啊， 矿泉水 即系可乐，其中一种饮料啫嘛，即系佢间公司可口可乐 Amatil 啊嘛，咁样叫 做。新闻讲咧，佢最好赚 咩噶？ 佢最好赚 系咩组？ 系嗰啲健康饮， 唔系矿泉水咩？ 唔系矿泉水啊！最好赚系嗰啲，佢有啲其实都系俾啲糖胶沟水。 系啊，嗰啲化学嘢你饮啦。 系啊，葡萄糖沟水咧，啲人就 要。嗱咁啊，讲紧排底啊，最大嘅食品加工公司叫 Fonterra 啦，就系呢个澳洲同纽西兰，即系跨国嘅呢间公司就纽西兰。 三六系咪 Fonterra？ 三六，我唔知啊。 三六，诶，纽西兰三六。 啊，我唔系好清楚，不过咧就我知道呢间嘢就好，就系呢间嘢咧就系点讲咧？吓。就主要就代理嗰啲，即系主要做嗰啲奶类嗰啲嘢咯，吓嗰啲吓，搵唔搵到系咪三六？ 系三六好。 咁我哋唔系我睇到就话其实主要咧，我睇到嗰啲食品加工咧，除咗呢个系肉类啦，有肉类啦，同埋呢啲蜜糖啊、蔬果啊嗰啲咁样咯，主要系嗰啲加工出口咯，吓、啊、咁但系。其实好多新闻我睇到咧，有好多细公司我哋即系你正如你所讲话，系俾啲强国人收购咗啊嘛，系咯，啊，咁嗰啲其实我哋呢个行业咧，澳洲都系一个支柱嚟，啊， 而家你谂下系啲人正，咁咪强国啲咩？ 喂，咁嗰啲加工行业系肉类嗰啲咧，嗰啲喂你睇嗰、那个咩 Ingham 啊嘛，嗰、那个做鸡嗰个咧，嗰、那个系好大嗰、那个生意嚟嘅。系啊，因为嗰啲鸡嗰啲 product 啊，啲鸡蛋啊，啲咁样全部都系佢噶嘛吓吓。咁、你 我净系知道喺嗰个 Lily Working Holiday 非法啦、啊，合法噶喎、啊。 唔系 Working Holiday， 但系佢个人工 pay 嗰 哦，即系嗰啲系唔俾捉佢最低工资 啦。系咯，嗰啲咁样约员工啊，嗰啲鸡佢都有啲系嗰啲鸡。 系啊，啊系啊，啲好多嗰啲working holiday 系做喺呢啲做噶，因为呢啲咁样嘅冇乜本地人去做嗰样啊，因为几辛苦。 同埋你要好早起身噶。 系啊，同埋佢又偏地方做嘢地方系偏远啦、啊，呢啲 咁。人工系高，但系即系 人工唔系好高噶咋，几钱个钟哦？六七万系可能佢系计埋轮班工作先有噶。 就 系、 是、咯，系啊。 即系好辛苦、啊， 咁啲人系唔识讲嘢，佢都越 南。唔系，即系本地人嚟讲，又觉得呢啲 job 六七万蚊就唔系好不时去做、啊。 譬如你啲越南人又讲英文唔掂咁样，好多啊， 喂，呢啲工好鬼闷噶嘛，喺个厂度，啲机器系咁样，即系或者掹鸡头、掹鸡毛嗰啲咁样，啲机器做啦。咁但系你系有啲嘢要人手噶嘛，嗰啲就算系都系咁，嗰啲咁嘅重复嘅嘢系好闷噶嘛，所以唔系咁多。本地人去做，所以系好靠嗰啲 working holiday 啊，同嗰啲海外嗰啲四五七劳工咯，咁、其实讲到就点解，又话其实点解澳洲话有咁多制造业，但系又本地嘅失业又咁，即系有咁多人系搵唔到嘢做，咁其实即系有工冇人做，有人冇工做咁样都系，系咯。 喂，有啊呢单嘢，之前有三六 for red Fonterra 系咯 ，Fonterra 嗰间最大噶嘛。 Fonterra 嗰 间 嘢 系啊，哦 ，scandal 啊，喂，不如讲下咩啊？喂，除咗喂除系除啲奶类嗰啲罪咧，譬如蜜糖，你好似话你都有知道啲、 哦， 好似 蜜糖呢个咧，其实咧好易翻。就算 supermarket 咧，organic 个听，佢话 organic 都嗰啲系会沟连，因为嗰啲唔知点解蜜糖都 long， 即系譬如大部分八成澳洲成沟啲不明，或者沟糖你都听过。 冇啊，但系你蜜糖嗰啲。因为我哋以前咧，好多年前就兴，因为我住嗰头咧就系近嗰啲农场啊，有啲可能嗰啲蜂蜜场咧，我就好兴去嗰啲地方买嘅。咁但系而家啲发展起晒啲楼噶嘛，冇晒啲农场啦嘛。 同埋你有 上网买嗰啲系咪真噶？ 啲农场而家啲农夫，即系你梗系唔系三色物，即系你。 唔係，我記得以前咧，我哋譬如我，即係我喺啱嚟嗰時，嗰度即係嗰時未發展咧，我呢度係雪嚟嘅邊嗰啲地方咧，都係農場嚟嘅。咁即係有啲譬如買雞蛋啊、買雞啊、買蜜糖啊，咁我哋好多時候就去嗰啲農場，即係去直接去嗰度買嘅。咁就肯定嗰啲就肯定係貨真價實啦。 有啲嚇咁佢之前 唔知喎、啊。我唔识瞓噶，我唔识瞓噶。 同埋啲 名 人糖 喂，其实谂一谂到啦，而家好多嗰啲蜜糖嗰啲牌子咯，啲供应量咁大，其实真系咪有咁多真嘅蜜糖咧？即系 100%。你啲譬如你系沟糖，你不一间，即系如果佢沟个糖水啊，因为你糖你都知唔焦糖噶嘛。但如果你直你摆落个煮咧，即系你当然即系你攞嘢 test 啦。 哦。 因为你啖啲，你知唔知糖化？ 啊。 系啊，但系 如果你等埋都会窿。 哇，仲有一样嘢系喂，前嗰排咪报即系报咗话譬如我喺超市上买嗰啲蜜糖咧，咁系写住澳洲蜜，即系以为澳洲嘅出品噶啦，蜜糖系嘛？咁但系原来咧佢好细字写住 Made in China 嘅。 唔系，佢系会写住product of made in China 系啦。佢而家好精，佢唔会咁 imported 可以。跟住点解啲人之前踢爆啲人咧，攞到有好抗生素喺个蜜，即系啲大陆咧为咗抗生素。 即系佢意思话你，你知唔知我即系澳洲嘅公司，即系澳洲嘅加工公司就买大陆嘅原料， 系啦， 系啊， 澳洲蜜糖， 沟就沟少少啦，唔知沟几多少成分，沟几多少。咁其实唔系除咗蜜糖，真系好多都系咁，睇猪都系咁，猪扒、猪肉嗰啲啊。 因为我听 啊， 咁你唔话我话呢样字。 唔係呢度除呢度之外，直頭佢而家唔係即係唔係治療個嗰、那個、那個問題，即係話嗰啲譬如嗰啲時咗新聞報嗰啲豬籠嘅，即係澳洲養豬嗰啲嘅，嗰啲係即係好慘，因為佢哋咧，佢哋有一次入市場嗰啲即係 pack 好嗰啲豬咧，直頭係 import 入嚟噶，佢喺紐西蘭 import 入嚟噶。啊，咁但系有亦都發覺咧，原來紐西蘭煙排你又唔係紐西蘭喎，原來大陸去咗紐西蘭再走入嚟澳洲喎。 所以啲味唔同咯，我食得出㗎，寫出我而家翻買。 咁呢度你識窿路買到啫，但我有啲唔識窿路嗰啲，通常主要喺超級市場買啫嘛。咁亦都唔會 食落去有啲怪怪。 亦都唔會留意佢，有啲好多人唔會留意佢喺即係我佢亦都唔寫得會寫明係邊度嚟㗎嘛。啊， 我仲有聽過咧講，啲翻香港買有啲咧原來。 唔 知系澳洲种，系澳洲种咧，即系其实系大陆，不过嗰个种， 我即可能由阿船河嘅啫，系嘛，用紧船运嚟到澳洲，跟住加工咗，可能系， 可能系咯，我唔知啊，但系我听讲就话配种，即系。系澳洲，真系澳洲。你睇下佢好 tricky 维康法。我唔知啊，不过我哋知道香港就唔清楚啦。咁但系澳洲呢度咧，而家好多即系你冇谂到喺澳洲呢啲农产一个农产大国嚟噶系嘛？咁但系你买嗰啲嘢，而家发觉好多嘢都唔系呢度做嘅，即系呢度系出产嘅，而系沟咗外国或者喺度入嚟嘅嘢嘅。 所以未好信，即系你信澳洲其实纽西兰做。 唔係佢好含糊咋，佢嗰時你睇呢部睇唔到㗎，唔知㗎喎。佢嗰時都係加句話 import ingredient 咁㗎咋 喎。 唔係最慘而家你係 product of Australia 都唔係 100% 澳洲嘅原料嘛。 所以而家你 咪。我唔知道我留意一下先，佢改最近改㗎咋嘛。個禮。喂，講嗰啲肉嗰啲呢，我發覺原來我超級市場嗰啲肉同埋呢個唐人鋪啲肉爭價錢爭好遠嘅，點解呢？ 哦，肉 系 有 规定，肉都系规规定啊。但系譬如我当系一个差唔多，譬如猪扒咁样计啦。喺唐人铺咧系卖到好平嘅啫。如果你买2 K、3 K 都唔止啊，嗰啲咁嘅系大约系应该系6-7蚊一 K 嘅啫。但系如果超市上买要一倍咁滞嘅，差唔多。 我食得出噶。系啊，佢哋用啲方法，唐铺啲都系卖紧落。 啊，好听人讲过系落嗰啲防 滞啊。好大粒噶，防火柜咧，佢哋落。 系啊，咁就。唉，除咗 食得出 好卖嗰啲，我睇新闻就系话而家嗰啲啲肉咧，同埋我都发觉都系啲肉近来贵咗啊，系嘛？ 梗系贵啦， 一买牛肉好贵，点解唔贵？强 国系羊肉拆锅嘛，羊都 贵。唔系羊肉贵过，羊肉贵过牛肉噶，羊肉好贵噶，睇下买边个部分啦，买边个部分啦，系嘛？ 啲牛， 我除咗系一只肉系平系鸡都好平。 鸡唔系话你知 点解？点 解？鸡。 变咗啦，变咗 cam 地喎。 系啊，咩啊？我食到啲荷叶，所以啲人即系鸡都要 俾。唔系我意思唔系话系啲麦啲鸡系，因为佢屋即系唔系买平嘅鸡同贵嘅鸡，又话 over all 嘅价钱都平，都唔系好贵。 我发觉佢水咯，即系而家买 系咩？呢年就系贵啲嘢嚟嘅，即系咪酒店？ 而家都入水。 哇！咁 我都系翻埋。 好啦，咁就呢个 topic 唔再讲详细，因为其实即系想讲一讲就系咩咯？啊，蛋咪近来咩？啲酒地蛋好又好开始劈价，平咗好多。系啊， 而家发觉 唔系有两种啊？发觉原来咧，我最近先留意到，原来一种叫 cage free 噶，一种叫做 free range 噶。cage free 唔等于 free range 噶。 仲有 free range。 我唔識分佢係點樣，但係因為佢 free range 咧，即係佢有咁佢有個 界定嘅點為之 free range 嘅嚇。咁、啊、但係咧，即係當然係有啲平啲鬼，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咧，因為我睇個新聞好似話兩間超級市場係壓價啊嘛，係嘛？即係壓低壓嗰啲 啲 係啦係啦。咁就即係減價戰啦，咁就 緊平咗。係啦，因為即係因為啲雞啲牌子， 哦，即係嗰啲 cos 牌嗰啲咯，係嘛？ 幾個牌新聞又唔多啦，咁所以你但係如果你心識正常打安其實唔 識， 如果你打，你有冇買即係個雞蛋打出嚟？ 有啲係好紅嘅，有啲係淡啲色嘅嘛，我就係識。 正常唔會咁紅，因為咧真係蛋 係咩色噶？ 正常 即系个 黄黄地啊，一系就好淡， 咪淡啲色咯，系咯，淡色先正常啊嘛。如果好红嗰啲，肯定啊，譬如你即系食咸蛋一样啫嘛。如果你见到啲好啊，好似好靓，起晒沙就油啊，好红嗰啲咧，嗰啲真系分钟系嗰啲咩化学嘢嘅。 系佢哋系只鸡嗰啲 啊，即系外表好靓嘅，通常你唔好信嘅。 啊、你唔知个大鸡蛋打开先，有几个牌子？ 我就冇乜特别咩噶，冇特别研究，所以我都系即系我 random 咁买，我又冇话买喺边个牌子，我唔识分啊，所以 系我对食物， 因为 食品安全。 系搵一集再等你讲，讲详细啲呢度吓。咁呢度系唔讲呢度，讲第二样嘢啦。咁样吓，咁另外一单咧就系、是、我睇到新闻就系话呢个雪梨大学咧。就係將呢個嗰、那個回教個 Savvy Law 引入去，即係其中一個濕席啊嘛，係嘛？ 誒係啊，其中一個 嚇。咁呢度 最搞笑咧，佢係擺落 Law School。 啊，咁有好多即係嗰啲 argument 嘅，咁有啲就係話、哦，即係有啲梗係讚呢個讚好啦，有啲就係好反對啦咁樣嚇。 好交多就 係啊係啊，咁梗係啦嗰啲。 尊重少數族裔。喂，咁其實呢個同 共通點就都係。将自己嗰套嘢想夹硬摆入去嚟，摆入一个主流，即系主流唔系依一，即系我哋主流唔系 Savvy Law 嚟，唔系回教噶嘛，即系嗰个法律系咪啊？咁你系即系点讲？即系觉得会引起一个即系本地学对佢，即系开始系反感嘅。 一同埋我觉得个 course 即系佢即系好似。 假如我讲，如果唔即系我嚟讲呢衰嘢咯，咁啊，如果系咪先？佢自己佢同埋你， 我有跟开又 冇啊！你介绍下佢咩人嚟？ 即系佢就话回教嗰啲人，因为回咁佢将即系佢觉得咁佢咧呢个点样？佢拍咗段，即系佢系佢阿拉伯嘅，佢有一个佢局咧系。 即系你 send 咩俾佢？你 send 一段片俾佢。 我 send 咗 social 啦，佢发咗个 love 跟住拍段劲话，即系佢自己对上面都系好火。我真系睇过佢好多俾人，跟住唔系呢段片，即系讲啲 U 系另一即系佢话首先 Muslim。 咁同埋你个目的系咩先？即系你要用呢、這个将呢个课程，因为我本身澳洲你唔系行呢个法律噶嘛，你点解整个俾呢个课程去读先？咁有乜？ 嗰啲人嘅 argument 咧，教嗰啲人派嘢，佢话佢哋嘅 argument 系咧，我law school 带问题，因为佢自己教嗰啲人分 开， 系啊，其他派噶嘛，佢哋喺背嘅 law 已经， 即系都冇同一个统一嘅吓嘅讲法对嗰、那个呢呢一个水law， 同埋咧每一个信嚟 唔系我知佢本身自己立立乱嘅，好多即系佢两有主要分咗顺利同埋十业，佢本身都打摊死啦 吓。都有讲，你自己 搞清楚。同埋我觉得有咩必要先？我觉得冇乜必要将呢一个课 程。同埋最屘都系 base 咁你 我。唔系同我唔系讲识唔识或者你识都冇咁嘅必要即系摆啲科嚟，因为纯粹系 please 嗰啲回教徒先。 跟住所以点翻咧？开个跟住即刻佢改之后即系佢话佢。 咁而家即系最近嗰个咩系点啊？即系嗰个结果系点啊？即系个 course 啊开硬噶啦，系咪意思系？ 我好似系开你。睇下入唔夠，聽講 係 如果唔夠就開。 人數我諗有嘅，大佬咁多回教徒，即係佢唔係即係 elective 啊嘛，你唔係一個 major 嘅 subject 啊嘛，咁你 elective 實好容易夠人嘅啫，你自己得 CDU 有啫嘛，啊咁你好你可能你一開一班已經可以得噶啦，有一班人可能有幾廿人、二三廿人咁已經可以開到個 course 噶啦。因為好多人都 唔系我就觉得你其实你啲回教徒你即系你咁样搞法，你就同即系同大陆嗰啲啊一样，即系你渗啲入嚟就可以慢慢改变。其实你系 一个相反效果嚟噶嘛，物极必反噶嘛，呢啲先恐作院咁噶嘛。唔系强个人就调翻转，唔系强个人就俾经济利益你，然后就即系引入啲嘢，咁你好多即系点讲咧？即系都系有利益拎咗喺度啊嘛。你但系回教徒嗰啲又唔会捐，冇强个人俾咁多钱出嚟噶嘛。佢唔會直接俾到㗎嘛，唔係咁俾㗎嘛，佢哋俾恐怖分子啊，你唔係。 唔 係 喎，有啲 politician 教。但係你始終就冇強哥就純粹，我諗從來主要係用經濟手段呢，即係一樣㗎嘛，你移民嚟講，你強個移民移親過嚟嗰啲全部拎錢入嚟嘅。你嗰啲回教係咩？係難民嚟嘅，係攞呢度啲福利，攞呢度錢嘅，你兩樣唔同囉。唔系，因为而家你嚟呢度移民嗰啲强国人嗰啲，都唔系话几十几廿年前嗰啲系冇钱或者难民或者偷渡咁明星噶，而家全部都过咗搭水噶啦，而家搭水噶嘛过嚟，系啊，吓，所以呢度，所以咪呢度嗰啲好多嗰啲政客，即系你话冇利益收受，我打死唔足。咪报纸卖咗啦，嗰阵时嗰啲前嗰排咪已经讲咗话嗰啲咩嗰啲donation 啊嘛，嗰啲揭发 donation 嗰啲咧捐咗钱啊嘛，所以睇嚟睇去而家系咪啊？可能得啊 ，Pauline Hanson 未收钱嘅啫喎，唔系话 Pauline Hanson 未收钱，所以仍然撑得。佢未，但系我即系可能迟啲啦，迟啲佢有啲影响力嗰时，唔知咁。系咯，咁不过我即系其实都系咩啦？你而家啊呢、這个两大党都系根本系睇到佢嗰啲做嗰啲嘢，即系虽然冇证据系咪收咗钱，但系睇到就你唔收紧钱，你咁你点解做啲 policy？ 点解啊？点解会咁样？点解会咁卖局咧？ 高 cost 啊！ 咁嗰班 account 同埋加上政治恩嗰班人，喂，嗰班人而家又入翻 cos， 啲人又跌咗个 cos。 哦，咁唔出奇啊！而家有钱使得鬼推磨系咪？ 喂，你觉得收咧呢个？ 之前可能冇，之前啊，而家唔知啊，而家佢当即系佢做咗呢、這个premier 之后就唔知啦。唔系，我都话唔出奇咯。你边个上场，佢大陆就会吓、啊，就会搵人铺下你啊，俾啲利益引诱下你咁，睇下点样咯，系咯。唔系，第日而家都已经开始系啦，第日啫吓。变咗第日唔会嘅，咁但系你好多嘢俾佢，即系好多嘢越嚟越依赖佢咯。你而家唔系，而家你都系噶，可能有啲。即系有啲政客，可能佢本身唔系，即系可能唔好收佢利益咁。但系你成个国家嘅慢慢啲经济 credit card 嘢咧，你都好 rely on 佢，咁你都系冇计噶嘛。你点讲啊？即系威逼利诱咁样啦，有啲系收钱，有啲冇收钱。但成个经济政策，你都好难去一下子去翻转佢咯。系啊，好大镬噶。咁但系。知败好事喎、啊，对澳洲嚟讲，即系死一镬好过啊！吓、啊，快脆死一镬，重新自己建立翻自己嗰个经济，自己嗰个国家嘅吓。 唔、啊、系，其实我觉得知 败 好。 唔系你当然系会有影响啦，即系，但系你唔系你搵翻自己，唔系你系重新搵翻自己条路，即系你当然系而家嗰条路一路呢十廿年嚟一路，你当然系咩嗰个咩 globalization 啊咁样，或者个贸易啊，或者系自由贸易之后咧，好可能有啲系好得到一啲益处，某一啲东西，但系同一时间你亦都系失去咗好多嘢，即系本地嗰啲制造，本地嗰啲吓。系啊，即系第一站就等于香港自由行啫嘛。你话自由行通咗之后，哎呀，好繁荣好成，但系得益咗咪有一堆人咯。但系大部分嘅都冇嘢。咁你攞翻香港个例子睇到一样嘅啫嘛。你慢慢咪冇咗自己嗰种嗰、那个工业啊，嗰种商业嗰种嘢咯。香港咪咁啦，你咪自由行之前可能有好多其他嘅行业，或者即系讲翻十几廿年前咁样吓，即系嗰个唔系咁紧密嘅时候咧，你可能有你嗰个工业，有你嗰个本身嘅啲譬如你好多其他嗰啲创意性啊，啲嗰啲咁嘅嘢啊，创意工业嘅嘢啦。咁但系你一 依赖咗佢嘅时候，你慢慢将个经济单一化之后咧，你嗰啲嘢系冇咗啊嘛，冇咗就冇咗噶啦，你唔可以翻转头噶嘛。咁除非你支爆一次一镬之后咧，全部死晒之后咧，重新由头嚟过咯。唔系啊，澳洲唔系香港个市场好大啊，譬如嗰啲以前嗰啲即系戏嗰啲咁嘅市场，成个东南亚咁都系好多嘢。但系澳洲衰在佢嗰个咩啊嘛，佢一定要黐翻嚟澳洲亚洲呢边啊嘛，佢客本地市场好细嘅咋，真系好细啊。譬如你睇得到，譬如讲我哋正话讲开嗰啲加工业咁样啦，你唔通靠本地消化嗰啲嘢，边有咁多？ 我哋个 Andy 佢而家其實應該 出，即嗰啲都係咁噶啦，呢啲係即係佢唔，而家可能已經都係等於即係吸毒咁樣吸咗落去，咁就啊，你嘅一時三刻搣甩佢都幾難，除非啊支爆咗之後啊，焗住一齊都係好事嚟噶。 你覺得 會好難啊？唔係我又唔係燈神啊，點知會唔會？不過唔係，即係我覺得係有個即係有個問題度，即係幾時我唔知啦。呢個問題其實係越嚟越大啊。 有啲支爆 头 咧， 系咪会沉？唔系，佢而家就将嗰样嘢咧，就令到咧就 too big to fail 啊！即系话你大即系嗰个影响力大到，如果支爆令到其他国家都大镬嘅时候，就其他国家会帮佢唔使，即 系 会尽量会咁样啊嘛吓。咁但系唔系吓，但系我觉得又唔会噶咯，即系呢样嘢就即系唔会话你可以。让呢样嘢威胁到其他国家，令到 即系好多，即系佢将嗰个搞到你。 其他国家唔系，其他国家会系，我觉得譬如澳洲本身就会系，澳洲系好唔想支爆，但系你个国有另外一个国家系唔怕噶嘛，嗰个就系美国啊嘛，美国系支爆系对佢有好处噶嘛，即系唔系对好处，我即系话喺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点嘅时候咧，系支爆对佢有好处噶嘛？但澳洲就冇咁嘅能力啊嘛。澳洲几时爆佢都澳洲都大镬噶嘛。吓、啊、咁，所以我就话会睇下点咯。呢样嘢就好啦。耶伦话唔加息，佢冇话唔加息啊。佢冇啊，冇讲到佢嗰啲系好模棱两可噶。即系人哋喺解读佢系会褪迟加息噶，同埋耶伦系会辞职。 唔 系耶伦好似系咪咩啊？佢好似系咪会辞职啊嘛？听讲啊。系啊，唔知辞职定抑话系咪到即系到期啦个任期，即系唔下一任唔系佢做啦啊，唔系啊，佢讲乜嘢都冇意思啊，佢讲啲我佢而家讲乜都得啊，佢讲佢话诶我哋佢讲乜冇意思啊，下一个上可以推翻晒噶嘛。 咁啊系，喂，而家其实加多一日咧， 而家香港嗰个联系率都咩啦，都七八几啦吓，而、家香港唔加息，同唔系啊，你澳洲都央行啱啱好似讲咗都话咩啊？佢好似话我会缓慢加息啊嘛，即系会暗示系唔会好似啲人传得咁样话会跟得好贴啊。但系我觉得个系央行个讲冇意思，睇商业银行已经加咗啦，系嘛？ 唔系喺啲银行今年都加 啦。唔系一定有个压力喺度噶嘛？你知我都有讲过澳洲嗰个货币系好细嘅啫嘛，个流通同埋你嗰、那个。 我哋咧，我有怀疑。即 系 佢冇有 唯一嘅。喂，呢啲我哋一两年前已经怀疑紧噶啦，冇证据啊嘛。但系今日先政府先讲咧，而家 系咯呢个礼拜。 我觉得呢啲嘢都知嘅，只不过系以前就只眼开只眼闭。我觉得 睇佢而家。 咩嗱？即系我嘅解读咧，就系话其实呢啲嘢有乜？即系我哋一两年前都估，即系唔系？即系我哋都系即系收埋啲风或者股啊，成日话点解有咁多钱走过嚟啲车都嚟咁入嚟咁样啊，咁容易入嚟咁样啊，同埋你嗰啲嘢贵贵都会走去买咧，我都觉得系一个洗钱嘅行为嚟噶啦。咁有乜咧？我哋会咁话，咁觉得政府里边唔会觉得咧？只不过我觉得系话以前政府今日知嘅啲嘢，只不过就系费事知道嚟有你入嚟，因为对即系支撑成个经济有好处，同埋有啲人有收到好处，有钱嘅人收到。 其实 我咁加埋咁我知嘅，不过唔讲，即系唔会系讲嘅啫嘛，我知嘅啫。但系所以我觉得觉得就系要即系留意一样，点解而家会报出嚟咧？即系会无啦讲嘢。其实啲嘢我谂系十个，你问十个有九个都会觉得系即系会觉得有呢样嘢嘅，有黑钱入嚟嘅，即系几年前已经有黑钱入嚟嘅啊。唔系我唔理咩方，但系点解会？ 点解会而家系会讲咧？而家会无啦啦会拎呢啲嘢去讲咧？你唔讲 啲嘢啊？ 唔系喎，我觉得系即系有啲嘢系准备会做咁嘅，我觉得系。佢唔系要，即系佢唔系谂住呢样嘢，即系我意思系话咧系就系、是、因为呢、这个 policy 啊，即系佢觉得系亦都可能有啲民怨犀利啊，啲民即系觉得而家执政党咧，收到不知所谓咁样，即系好多人觉得你系成个经济都搞到，即系好多嗰个咩赤字啦，系咁年年升啦，同埋你嗰个系即系你表面点样，系楼又贵啊，啲民生嘅嘢啊，即系呢个失业咧又佢话好低啫，就我哋觉得好高。 唔系佢嗰啲数字假嘅，而家先咩咧？跟住咧，逼佢。 唔系而家系，唔系除咗呢样嘢之外，仲系收紧福利啊！仲系收紧福利啊！而家系 咁如果佢入咗去读 书，系啊，不嬲都系噶啦， 即系会 train 咧。佢哋而家好正啊，你 pay 佢，但系你搵嘅 话，佢考立名目啦，整一啲咁嘅嘢出嚟啦， 吓。咁咧，你但系你参加佢又，你参加 唔到。我就知啊，我就佢嗰啲数据。点解失业率咁低？但系我感觉近呢半年呢一年咧，就系、是、我识有啲成日识得就系、是、好多人都系即系做嘅嘢都系有裁员，有啲人俾人裁咗，有啲系有啲外判咗吓、啊，有啲就长工就变咗 contract。嗰即系呢啲咁啊，个数量佢可能佢数量系多咗 job， 有啲可能变咗系part time 咁啫，即系做咗 part time 就唔失业噶嘛，一份工就俾两个人做噶嘛吓。啊 即或者系失嘅，即系譬如你 讲 福利嘅，你要 翻 去。 咁、我就话其实我睇到就话即系可能佢而家执政党里边都睇到一啲问题，咁佢要啊，即系要做翻少少嘢啦。如果唔系佢都下一年都下一届都死，唔系下一年系咯。 你觉得包心？ 喂，佢由佢上台嗰日，我已经觉得佢重到一届噶啦，睇下六之后重唔重？即系我嗰个人咁因为呢啲都系权力斗争啊嘛，因为佢党内都有好多人想候住个位噶嘛，即系呢条友唔掂，呢条友即系呢条友万一俾人 DQ 嘅时候，自己有机会上啊嘛，不过我觉得佢系做唔满嗰个佢呢一任咯。我唔系咪可能有机会今年点？有机会好多人候住啊 ，Peter Dutton 啊，都候住噶嘛。 其 实 Peter 唔系好唔好，又系搵一个出嚟系上，即系呢个有阵时好衰啦。咁总之搏一搏套啦，咪求翻一个上嚟啊嘛。好啲，总之唔系佢啦，系嘛？ 我不嬲话， 我不嬲话佢系好过，或者好过呢个啦，系即系啊，佢似曾荫权系嘛？ Tony 似曾荫权啊， 系 呢条友系689 呢条友， 咁啊呢个想，哎呀都系原来曾荫权好啲啊， 会唔 会整个 林 郑标新闻？我呢个冇乜机嘅，佢冇乜机嘅，啊咁佢如果佢或者佢 帮一啲 Joyce， 帮一啲 Joyce 啊， 呢个系正 常。呢、這个到呢、這个都大镬过俾你， 呢、啊這个仲衰过马龙香港啊！呢、 這个 大 国 好 差不多啊，冇啊，一环顾都冇乜边个，即系可能系俾翻阿 Tony 一部好啲，我觉得啊，都系贪唔系贪下小便宜啫，呢、這个都系我， 即系蠢啫，佢唔知。喂，你估下啊 ，Tony 边啊 ？Queensland 想 Queensland 偏未啊？都唔波喎，唔系咁容易选到喎。我哋呢会噶，呢个会噶。但系肯定唔系 Queensland， 唔会选 Queensland 噶呢度噶嘛。但系又唔会嘅。咁 Queensland 就走 Queensland 佢影响唔到嘅。你意思话全国即系呢个federal 嗰个就会有机啊，即系会攞到嗰啲席位，抢咗啲席位。但系 Queensland 嗰个就问啲嘅，佢影响力去唔到到嘛，因为佢喺 New South Wales 嘛吓。不过都系嗰句啦，如果你嗰啲即系佢嗰个支持度系高咗，但系咧就都未去到两大党啊，即系等于你喺呢度嘅即系泛民、民主党、公民党啊，即系好多人都系，好多人都系投，都系投佢两，都系啊，都系投呢个 Liberal， 一系投工党啊，佢唔识第三，佢唔识第三选择咁，你呢度 一样。 Green 都系少数嚟噶啦，即系 Green 嗰啲都系，即系唔会，佢嗰啲系啊唔会好多，即系唔会突然间多。 点解咧？好多人觉得我投一投。 系咯， 咁啊，唔系个都系咁谂，咪就变咗冇机会。本来有机会，但系个个都咁谂，个都以为佢机会变咗冇机会咯。其实你投票唔系个投票，你唔好理佢有冇机会，你系觉得佢，你觉得佢嗰个啱你嘅，支持佢，你咪投佢咯。你唔系投嗰、那个，你都唔系买马就话买边有机会赢嘅。你而家投票，你唔系买边个赢啊嘛，唔系当用买马嘅心态去投票死。 啲人投咩？但系我觉得 OK。 冇所谓噶，唔系觉得嗰样嘢系紧要嘅，即系紧要。你觉得食大麻紧要过国家大事嘅经济嘅？咁冇问题咯，系嘛？即系你可能佢冇经济嘅政策嘅，佢冇嘅就系讲食讲特食大麻啫。你觉得食大麻就得噶啦？ 唔系啊，佢觉得大麻系出世嘅，大麻 party 我都有 咁。唔系呢啲都好玩，我觉得佢呢啲即系呢啲都识得自己 佢个大麻 party 自己种自投 其实大麻即系啲人成日吸毒啲。 即系我即系即系话药啊，用药用嗰方面噶嘛。 系啊 ，natural therapy 就真系唔好识咧。如果 唔系，但呢啲呢啲永远系。唔系呢啲用一个议题做政党，永远譬如嗰个即系咩钓鱼啊，钓鱼都有噶，fishing 一个 party 噶。咁啊，呢啲永远唔会系大党嚟嘅，即系你呢个会呢啲系一个咩嚟啫？呢啲唔会嘅，咁你发嚟嚟去多几个嘅啫。咁你而家你系除咗个两党之外咧，你第三四党都系 Green 同埋 One Nation 啦，同埋Conservative 啦。而家啱啱边个 Cory 嗰个新嗰、那个佢嗰个应该会好多人吸引好多支持嘅咁但系呢、這个呢佢呢个政党会抢咗好多 Liberal， 所以 Liberal 下死好大危机，因为呢、這个 Conservative 抢咗好多票嘅佢有一 term 话自己根本唔系一个 real conservative 嚟噶嘛，咁啲人好多， 唔 系好多， 系 啊，就好多人会离，即系会咩咯，即系嗰啲会离开呢个 liberal 啊，吓，即系嗰啲死忠可能有啲都发觉，哎呀，地不我啦，我话咁呢条友就系一系就系工党嘅卧底，一系就入错党嘅啦，而家去工党，去工党就似样啲啦， 系啊，佢 咪咯， 喂，咁系咯，所以喂，我哋时间都唔多，不如入下一条。 系啦，喂，咁咪啦，不如讲嗰个咩咧？香港咧，讲翻 D S C 放榜咧，系嗰即系有个咩嗰啲咩嗰啲咩状元啊，有五六个系嘛，有几多个唔记得咗，个个都话想学医啊嘛，个都话觉得去读医啊嘛，嗬，咁啊。我就揽一揽咗，我冇睇 detail 啊嘛，咩阿哥林作系咪又话啊呢啲班就我都熟医都冇啲。 Master Ray， 冇啲啊。咁你觉得系咪即系其实咧不嬲都系噶，你香港啲你话读大学咁个咧，一系唔系读医读 law 噶啦，系嘛？ 喂，其实即系啲人系，我觉得系贪个命多。喂，讲真，你香港 系都赚钱噶，香港都赚钱噶，即系而家嚟讲都仲系。 二生去咁做到专，嗰个如果你佢系俾好多。 而家系啦，而家系啦，但系你可能好难一下子改变啲人去嗰种 东西噶嘛。我想佢系有 case 咁咧，跟住咧咁就自己开个。跟住 咧，好咁唔知啊，不过唔系，不过但系你 跟住咧，佢咧咁唔够翻，咁咪 咁你睇唔系睇医生，你打工都唔会得人工嘅，系咪？ 低好多，你 帮 唔 系低桥都有五六万一个月啩？ 我咁又唔 咪咯，哇咁好高啦，大佬！ 你哇而家 开几间 诊？因为咧，你香港你治疗啲反即佢個醫療就係，譬如你咁你 咪可以講翻你嗰啲狀元啦，點解即係我哋點樣睇佢？佢個個都係去做緊醫咧，咁係咪真係醫科喺即係佢哋心目中覺得做一個醫生係咪一個點講咧？即係當然我即係唔話醫生唔係一個咩啊？ 好，我都覺得， 但係你同我唔信你個個都。系即系将呢个医生为一个目标噶嘛？咁你呢、這个即系个社会唔会同一样人出嚟噶嘛？ 系咧，我觉得好奇，因为澳洲你除咗成绩好重要， 系啊，好多科都嘢，唔止系医科 ，architect 都系噶， 啊，好多科都要。但我知系话澳洲即系澳洲 人哋个理念就系话咧，你好清楚咧点 个，系啊系啊，唔系 知唔知入医生系有几 多啲？唔系医，我知啊，医 医科喺澳洲都系要高分入先入到嘅，但系除咗高分之外咧，我知道医生话佢仲要开咗，你唔系一定高分，我就一定收你，咪睇呢样嘢嘅。interview 睇你嗰、那个你个志向系咪真系去行医啊，或者你嗰个样嘢系，即系佢会睇埋呢样嘢咯。 究竟你知？ 我唔记得有冇讲过咧？呢个讲俾听，有个真人真事啦，即系系有个识得嘅朋友嘅。嘅朋友嘅朋友嘅仔女 interview 医科啦咁样吓，咁人哋问佢点解你会读医啊咁样，佢 interview 嗰时同佢讲，即系佢其实成绩 academic 就 OK 好好嘅吓，咁 interview 嗰度咧佢就话啊点解你揾医啊，我阿爸我阿妈佢想我去行医读医科，咁即刻 fail 咗。 fail 啊，你都唔知自己点解想读医，不过有呢啲咁嘅人嘅。即 系 有啲人读， 同埋你我唔知可能香港真系医生仍然系一个好稳嘅行业啦，医生律师仍然系，虽然可能冇以前咁好稳啦，多咗啲大陆， 但系可以 咁， 你做医生嘅话， 一 定啲薪 一唔系咁，同埋即系你仍然系高嘅，你喺譬如好多而家 general 大学生可能都系11,000蚊出嚟啫， 所以啲人咪傻咯， 顶到13,400系嘛，即系你出嚟嗰个出路，即系个普通被读一啲其他商科啊，成嗰啲啦。但系医科真系， 头先都 话全 医科好多啲人。 唔系，咁我觉得你唔系因为拣个科，唔系因为嗰个科喺嗰阵时觉得好搵钱嚟读嗰个科系嘛，即系好多嘢。你吓睇翻十几廿年前嗰时咧，譬如读 I T 咧，好搵钱嗰时候，啱开始有 I T 嘅时候咧，咁好多人去读 I T 噶嘛。咁但系喺个科网之后，咁样科网爆2000年之后咧，咁开始亦都即系开咗好多大学都有嗰啲即系 I T 读之后咧，就多咗毕业生嘅时候，慢慢都同埋成个社会变咗嘛，好多工序外判咗之后咧，你唔值钱啊，开始又冇人读，即系开始系 你喺香港读。你香港咁，因为佢冇嗰个即系，咁变咗你 唔知啊，我唔知系会相对嘅，即系你唔承认我就唔承认你系嘛？ 咁系相对噶啦，即系你可以外国考翻。 唔系咁喺香港喺外国考一个牌好容易啫，我谂即系容易啲，因为佢本身啲英文容易啲啊嘛。系要佢呢个呢条咁嘅死人例系保障啲大陆医生啫嘛，超英联邦唔俾英联邦嗰啲唔承认你。 澳洲你可以去英 联系啊。唔系咁好，同埋有好多除咗香港读医之外，好多系留学嘅，香港都好多留学过嚟读医嘅， 或者攞住。我唔知你知医生嘅 training。 我唔知喎，我呢样嘢我又冇详细去睇过清楚。但系 我睇医生咧，你会唔会你病啊？跟住澳洲嗰啲。 唔系呢度，我好少睇医生，我唔知道。 我听过人哋集中 唔见啲人。我就系话呢度啲医生，即系感觉上就话呢度啲医生就冇乜，即系你感觉上睇医生系觉得医生帮唔到你，同你倾偈。 都唔系医生睇平日。 睇咩科，譬如你伤风感冒嗰啲唔会，同你倾 偈。唔系 GP 好，我有个 GP， 我而家佢会俾力，佢会 完翻嗰啲。呢啲唔使 GP 俾你啦，见到病见到你， 唔系啊， 睇到你都知道见你做多啲运动啦，饮多啲水啦，呢啲我都识讲。 譬如佢话你即系。系啊，咁即系香港 你 病呢度，即 系你。同埋你即系讲翻你拣科度咧，譬如嗰啲香港嗰啲状元真系即系我觉得冇乜大志咯，即系嗰度做行医真系，即系医生唔系咩啊？我讲嘅例子，我呢个例子我讲嘅，我咧个个都系去行医嘅时候咧，边有孙中山出现啦？孙中山咪一个医生咯，一个大清帝国嘅大夫咯，系嘛？咁但系我即系话佢哋讲到，我出嚟。即系有啲咩即好似好有抱负咁样，即系 OK 做医生唔系冇抱负都系抱负，但系你冇理由10个有10个都系做真系做医生啊嘛，你可唔可以有个去读音乐啊，得唔得啊，大佬？ 好搞笑 嘅 啫，澳洲 系啊，你啲传统都系噶啦。 跟住咧有一个我知道，有一个话咧 ，I'm not but I can money 。跟住另外嗰个 啲粒， 跟住 系啊系啊，医生都系噶，你医生系厌恶性行业嚟噶，其实你即系个都你唔系即系睇可能睇电视睇得多，或者睇人讲得多，医生出嚟啊好有型或者成啊咩嘅，但系真系出嚟读完出嚟 practice 嗰啲系做只狗咁样啊， 我 而家就转科嗰啲咯，你哋一定 系。赚得最多 钱 嘅阿爸妈咧，我有 个毕业。哦，咁你唔一定医生嘅，我即系够乜都掂。 唔系，所以啲人 斗冇得嘅，提水得嘅。 系啊，点解咧？多数 唔系，好似系即系 比如华人多数真系唔一样嘅，就呢度啲吓，都系尤其啲香港啲移民一样嘅啦。个仔咧一定要一系读医，一系读法读 law， 咁即系冇第二样嘅。即系我一 最 law 其实都唔系好稳嘅，呢度啲 law 出嚟嗰啲你要搵嘅，好即系点啊？即系你唔 系啊？你嗰啲 啊，所以 一 次 如果 lawyer 咧， 你 computer 咧，即系你如果你搵 lawyer 做， 唔系呢个正常现象，点解咧？因为嗱，即系你逢喺一个地社会都系噶嘛，你个个都系个个都系读嗰啲个都出嚟做嗰啲嘢，咁自然你嗰个价就低咗噶啦。 你强国嗰啲咧，我你 computer 900 我唔知哦。 佢哋话咧啲 平 时点做啊？ 呢个不嬲作风嚟啊，顶烂市啊嘛，韩国最兴噶啦，即系嗰度，即系嗰度佢一做嘅就全部就顶烂市，怼晒你哋其他人咁啊！ 你都知而家呢度， 唔系咁而家你呢个楼市好景仲有得做嘅，楼市唔好景呢啲都失业噶啦。 但系呢个 barista 好难。 梗系难啦，大佬你冇即系两样嘢，嗰啲事务律师同嗰、那个你嗰个律师就想一翻出嚟走，同你俾你上庭嘅大佬打官司 嘅， 你冇玩十年八年，仲要有人脉关系啊，所以你 系啊，同埋我即系我啲好多巴啲都 系啊，唔系所以我觉得咩都唔重要咧，我觉得即系话你读书，其实你拣咩科，你或者嗰个志向系乜嘢，你睇你自己嘅兴趣同埋咩咯，即系唔好睇人哋或者喺当时嗰个社会嗰个。嗰样嘢而决定， 啲人要赚钱啊，住有钱啊， 系啦，读书系赚，唔赚钱噶，呢度最好就系你读完第10年班去做 TAFE 即系学门手艺，跟住仲赚钱， 装修好搵嘅帮我。 唔系，起码你大学嗰几年你就悭咗啲学费，你又嗰几年去搵钱系嘛？ 咪咯。装修嗰啲好搵啊！你睇下人哋， 同埋你唔可以用喺当时嗰 moment 嚟去边啲好搵去读边啲嘅，因为佢成个社会又变噶嘛，十几年变一变，可能你嗰阵时嗰个行业系好搵嘅，你讲翻，譬如你10年8年前咯，嗰阵时譬如你读engineering 呢、這个petroleum 啊嗰啲矿啊嗰啲咧，一出嚟啊10万蚊啊，未出嚟啊，未毕出嚟已经请你啊， 嗰阵时。 而家失业啦，咁但系你我意思就系话你如果用呢样嘢睇嘅时候，你咪好戆居咯。你嗰阵时 系啊，仲有咧， 最贵啊，唔系包系最贵，因为佢系啊，读医科不系最系贵又贵啲噶。唔知喎，冇乜。 海外生咧， 澳洲 系咁、那个 course 咧，如果就咁跟住咧就 唔系，总之系唔系容易啦，因为其实好辛苦噶咯。 所以我见到一个。 咁又唔可以咁讲，除咗如果我因为佢嘅兴趣嘅志向真系读医嘅时候咧，值得嘅。但系你唔好用嗰个金钱经济衡量去读书呢样嘢咯。如果唔系你好大镬嘅。 本地深圳，咁你考到金。 不过都系，时间都差唔多，过晒钟添啊！不过都系讲，最后都系讲翻一句啦，即系读书嗰啲嘢就最紧要都系兴趣啦吓。如果唔系，将来嗰份职业，你就算你如果你譬如你啊怕血嘅啫，都系嫁去做医生咁啊，大镬啦！成世点样对住咧系嘛？ 或者你唔中意 对 人，因为医生都系 对 人啊。 系啊，咁你就真系生成世咯，自己咁样你搵一个兴趣啊，咁样读就系最好嘅。你唔好计较嗰啲钱。 以为读医科咧就喺度读书啊，病人沟通 啊，系咯，咁就好啦，系咁讲到呢度先啦，过咗好多我哋都，好啦，咁啊，下次再见啦，OK，拜拜，拜拜。